了解更多活动详情，新西兰包岛轻奢之旅正在招募中，澎湖海岛、夏威夷、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原本三年前有机会的蒙哥，又等了三年，终于着大汗滚服，端坐在汗座之上，旁边坐着夫人呼都台，右侧平行坐着铁木格，接下右手依次坐着拔都、布里、忽必烈、和师、和丹等十几名宗王及子孙，左手是巴特尔、雅鲁瓦赤、布支尔、兀良合台、塔查尔、芒哥、托胡托、刘黑马、霍鲁怀、阿兰达尔等几十位万户长及段士官。蒙哥是意气风发，指点江山。蒙哥环视阶下说，韩魏空缺几年中，各宗王、各地万户长、达鲁花赤、段士官、汉室侯、宣抚使等各自为政，政出多门，祖韩的大律令多有废弃和叛逆，灭大金以后，其他的治理还无章法，现如今需要韩国各地加紧整顿，以安万民，整治各地，设官为安，拔都为钦察韩国国王，西域其他各国国王另行委任。布里和和师怒目而视，不敢言语。蒙哥接着说，忽必烈、塔查尔为宗王，忽必烈总领漠南军国重事，在燕京以北选梁地设府驻扎，燕京为韩行宫，任雅鲁瓦赤、布支尔为燕京路正副段士官，兀良合台、芒哥驻马于黄河以南，屯田以备灭宋。蒙哥当韩的当晚，索尔胡和塔尼把蒙哥、忽必烈、叙烈兀、阿里布哥叫到身边，四个兄弟跪在母亲的前边。索尔胡和塔尼站起身来，来到四个儿子身边，一个一个抚摸着他们的头，流着泪说，孩子们，蒙哥当了大汗，了却了你们父亲的心愿，这也是我的心愿，你们父亲没有白白的代为牺牲，他的在天之灵也会高兴起来的。忽必烈、 序列物，阿里不哥，你们三个要一心一意地支持你们的哥哥。蒙哥，你要善待你的三个弟弟，还有何师、布里他们那些人，你也要宽容他们。做大汗的没有宽容之心，容不了韩国这么多人。你们可都记住了。四个儿子齐声答道：“母亲，记住了。”忽必烈被封为宗王，总领漠南军国重事，实际上是把漠南地方的一切大权全部赋予了忽必烈。漠南在蒙古建国后的数年，很快成为蒙古经济来源的重要地区。忽必烈深知蒙哥该举动的意义，为了更好地治理漠南地区，忽必烈找来了海云法师刘秉忠二人商议，三个人是三角而坐。海云法师首先说：“阿弥陀佛，佛祖恩泽，蒙哥大王终于当了大汗了。”刘秉忠说：“我认为有一件事儿比这个还重要。”海云说：“浪子，还有何事比此事更重要？”刘秉忠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填饱肚子呀，这一天了都，你总是让我喝清茶。”忽必烈忍不住笑道说：“呵呵呵，这样，一会儿回我府上，咱们吃羊肉去吧。”海云说：“大王，你还真当真了，他肯定有别的话要说。浪子，你就说吧。”刘秉忠一本正经起来：“大王总领漠南军国重事，就是把治理中原汉地的重责担起来了，这件事的意义岂不是更大吗？”忽必烈说：“大汗让我去燕京以北选个良地设府驻扎。”海云说：“善哉善哉，浪子，你是精通星术风水的，你给大王选个风水宝地吧。”刘秉忠说：“哎，不用去看，此地已经在我心里了，你们二位看。”刘秉忠说着拿出自己的布包，掏出了一张地图，打开了指着说：“你们看，就是这块地盘，环州以东，滦河以北，龙岗之地。金世宗时期，因其盛开金莲花而命其为金莲川。这地方，龙岗攀其阴，滦河经其阳，四山拱卫，南门洞开，紫气葱郁，这是天然的都城之地呀。”海云说：“阿弥陀佛，不要说都城之地，就说府城家地吧。”忽必烈说：“大法师，刘先生，不几日我就要前行查看，二位跟我同去吧。”海云说：“那是自然。”刘秉忠说：“大王，选地容易，然而地以人气而显灵啊，宝地再好，没有支撑宝地的人才，那可是本末倒置了。我问大王，您总领漠南军国重事，应该有招揽天下人才的权利吧？”忽必烈说：“我总领漠南军国重事，没有招揽人才的权利，我要这个虚名干什么？”刘秉忠抚掌道：“哎，这就好。这几年来，我不敢公开给大王举荐人才，就是怕引起猜疑，对大王不利。大王现在有了招揽人才的权利， 我可以介绍我所知道的天下人才隐士来见大王。大王可以察其言，观其行，则有任用。得人才者，得天下呀。忽必烈说：刘先生，您尽管推荐您所结识的天下人才，我都会以礼相待。将才用将，相才用相，有御马驾车之计的也用其力，人尽其才，便没有人不是才。刘秉忠说：哎呀，我浪游天下这么些年，这要论别的收获不敢谬夸，这要论结识各地王国遗臣、山川隐士、庙宇和尚、各色才俊，那可真是不少啊。刘秉忠说的庙宇和尚时，看着海云发笑，海云瞪了一眼刘秉忠说道：浪子不得无礼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在韩宫里，新上任的大韩蒙哥正坐在一张长桌后批阅着奏章，雅鲁瓦赤站在一侧。蒙哥把一份奏章仔细看了一遍后，把奏章扔在一边，生气地说：雅鲁瓦赤，你看看那山西路达鲁花赤为什么不实行五户私实一制，多收了封地2000户的兵赋课税，你可知道？雅鲁瓦赤惊慌道：大汗，我没注意。蒙哥训斥道：你是伯汗时就任了课税总管，2000户的兵赋课税你都没有注意，那你都注意了什么？你认为我心粗，想蒙混过关吗？今后凡各路州奏章分门别类一一呈送给我，我要一一审阅。这一次我要惩罚你，山西路多收2000户的兵赋课税，从你的实役中拿出来入燕京路国库，将你为燕京路副段事官。雅鲁瓦赤施礼道：臣知罪，愿受罚。蒙哥说：把何时在叶密立的1000户收回来，封给耶律仇。是。这时一个侍卫进来施礼报道：大汗，忽必烈大王来了。蒙哥对雅鲁瓦赤说：你退下吧。雅鲁瓦赤施礼退出。忽必烈进来施了礼，见蒙哥脸色铁青，忙问发生了什么事儿。蒙哥没好气地说：哼，这几年韩魏空缺，各地的那些官们趁机胡作非为，完全不把大韩律令放在眼中，乱收兵赋课税，中饱私囊。我看有些达鲁花赤、汉室侯富可敌国了，韩国幅员辽阔，我们给这些人分封的土地人口还少吗？他们还不满足，贪得无厌，恨不得山川河流兵民都吞到肚子里去，这才罢休。忽必烈说：韩哥，在汉地我们列土分封是不是有些不合适？我们还不如像过去汉地一样搞实役制啊。蒙哥说：现在我还顾不了这些，你到了任上，你可以按你的想法去做，只要对韩国的安定兴盛有利，你都可以尝试。不超出大韩的律法、祖宗的法度，你都可以做。你可要替我分担这个重任呐。我现在全力整治一下法度，还有和师、布里、海迷师、脑户、失列门他们阴谋夺取韩权的罪恶，我也要查办。忽必烈闻听就是一惊：汗哥， 处理他们可要宽容啊。母亲也说过的，最好不要杀他们，尤其是施烈门。他父亲阔出可是怎么死的，你还记得吗？蒙哥说，忽必烈，我知道你的想法，以宽仁收取人心，但是没有严明的法度一味宽纵他们，那也不行。该杀的必杀，杀一儆百。忽必烈闻听皱了一下眉头，不再言语了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处理了一天政务的蒙哥，好不容易抽出时间去看母亲，发现索尔霍赫塔尼身边只有两名侍女，便说，母亲，您的侍女太少了，我给您增加几名吧。索尔霍赫塔尼说，不用，我要那么多人围着我干什么，碍手碍脚的。蒙哥，我听说你要开始杀人了。蒙哥赶紧解释，没有啊，谁说的？是忽必烈吧？蒙哥，不要管谁说的，你到底有没有这个想法？那阔出是怎么死的？失烈门一个孩子，他懂什么？你不想看见他，就把他交给忽必烈，让忽必烈带走他。蒙哥说，母亲，我原本就没想杀失烈门。好吧，让忽必烈带走他吧。索尔霍赫塔尼又说，不只是失烈门，还有其他人，能不杀的都不要杀。是，母亲，我知道了。这时耶律仇进来施礼道，请母亲大汗安。索尔霍赫塔尼说，来来来，你来得正好，过来。耶律仇来到索尔霍赫塔尼跟前，索尔霍赫塔尼对耶律仇说，坐下，又对一个侍女说，去把那双靴子给我拿过来。一个侍女到后面拿出了一双绣花长筒靴子，递给了索尔霍赫塔尼。索尔霍赫塔尼接过来说，耶律仇，来换上这双靴子，瞧你的靴子都破成什么样子了。耶律仇脱了旧靴子，换上了新靴子。索尔霍赫塔尼笑着说，来，你走走看看，合不合脚？耶律仇在地上来回走着，索尔霍赫塔尼关切地说，不夹脚吧？耶律仇说，嗯，不夹脚，很合脚，合脚，谢谢母亲。我明天就随忽必烈哥哥出发了，母亲和大汗有什么吩咐吗？蒙哥说，我把合适在叶密立的1000户给你了，你要好自为之。耶律仇狠狠地点了点头说，嗯，谢大汗。蒙哥那一天打算平复阴谋篡权的何师等人的话，让忽必烈担心不已，于是私下里跟母亲索尔霍赫塔尼说了，希望能够通过母亲劝劝蒙哥，也许会有用。但是蒙哥向来主意正，下定决心做的事儿很少能够改变的。当年虽然听忽必烈的劝说暂缓登上大汗的位置，但是当时忍气吞声的怒气也许并没有消失。如今当上了大汗， 难免不会发泄到施烈门等人的身上。忽必烈最担心的也就是此事，所以临走之前，忽必烈找来施烈门说，施烈门，跟我走吧，大汗已经答应了。施烈门表情漠然，王叔，我哪儿也不去了。忽必烈说，那你要干什么？你还这么年轻呢。施烈门说，我要浪迹天涯，谁也不要管我，我已经看透了，为了一个汗位，骨肉相残，泯灭人性，我再也不想看到这种场面了。我要与牛马为伍，鹰隼为伴，过一个没有罪恶感的清新的日子。忽必烈皱着眉头说，这可是你内心的真实想法。是，是我内心的想法。那你跟海云法师出家吧。海云法师？不，他自称出了红尘，但是据我所知，韩城的哪件事情他没有染指。忽必烈抚摸着施烈门的头说，没成想你是如此坚定。走吧，想我的时候去漠南找我。第二天，施烈门悄悄地告别了众人，背着个马头琴，孤身一人走向远方。忽必烈骑着马追过来，追得跟前，跳下马，大声喊道施烈门的名字，把施烈门紧紧地拥抱起来。不要走行吗？留在叔叔身边吧，啊，留在叔叔身边。施烈门摇摇头说，叔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心已死，谁劝也没用。叔，我给你拉一曲马头琴吧，算是给你留下一个礼物。好，叔会永远记住这琴声，永远。施烈门坐在草原上拉起了马头琴，声音哽咽悲戚，坐在一旁的忽必烈流着泪静静地听着。曲罢，施烈门起身一个人走向远方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下做多发工钱呐、啊， 一辈子不容易， 就图个团团圆圆。 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 回家看看， 妈妈给爸爸吹吹红梅人家 看看，老人糊涂儿，回家做多发工钱呐、啊， 一辈子总操心， 就奔个平平安安。 长大以后，我只能奔跑。